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就系咯，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阿战蓝联都冇错嘅，阿杰斯。真系，我唔系同你讲笑，你咧就错过咗一次咧，一真人最好， 俾我忏悔先得， 最好笑最好笑嘅足球赛， 我好想去其实嗰日，但系咧因为即系真系唔好意思啦，同阿 Long 哥又讲声唔好意思，同阿静又讲声唔好意思啦、啊，因为去。因为我突然间有事要去咗新加坡开会啊嘛，咁所以本来已经整好晒，连对新波杯都买埋噶啦，即系好耐冇即系冇踢过草场啊嘛，咁但系买咗喺度，咁啊留翻下次咯。我谂你应该有下次， 有仲有 得玩嘅。 但系笑料 好想去，其实我真系好想去。 但系笑料咧，可能冇下次冇咁好，因为咧即系要对佢执咧。你知唔知咧？打正规赛啦，咁样其实我哋嗰日人都唔够，得嗰十个人。打五對五七人場，打五對五已 經 OK 啊，都 OK 啊 ，OK 啦、 啊，七人場踢五個對五 個，咁、咧我哋嘅時間咧就好犀利嘅，即係人哋分上下半場啊嘛，我係分上半場第一節。上半场第二节，下半场第一节， 因为大家唔够气啊嘛， 唔够气， 系啊，呢个正常啦。 咁咧，即系咧，我犀利啦，我守龙门咧系零失球嘅， 系 我自己做出去踢嗰头咧就输咗一球，但系我就入翻球， 系 我真系单一球单刀，我扭单刀仲整两下插花先，跟住烫个远柱网仔入。 咁 真係啊，起碼都掂啊，咁真係好少唔係啊，喺我度，咁喺啲網友度，咁啊阿 Long 呢平均嚟講佢踎喺個球場度呢係多過跑喺個球場度 囉。我諗我去都係一樣㗎咋。 我諗知啊。 因為我諗我對上一次踢波呢就我以前我都有一隊波成日踢嘅，咁但係我哋就如果踢11人呢，我哋通常就嗌22人到啦，因為呢就係、是、大家都係踢10分鐘到呢，我一定要躝出場呢， 扯支煙先， 扯支煙啦，跟住再繼續嚟，因為呢嘩直好似好似上癮咁樣呀， 真係咁，真係 要曬癮咁樣呀。 我哋有幾個煙民啦，啲兄弟啦， 一停 一唞，即係譬如我哋換人你唞啦咁樣。 係呀、啊。 都係扯返支煙先。 係呀、啊。 我唔知扯。 唔係飲水㗎。 唔係飲水㗎。最緊要係扯返支煙先。 係啦係呀。 咁仲有一個呢，即係呢如果我哋踢波呢，即係譬如我諗住搵人嚟對社民連㗎嘛。即係我建議阿范志龍加入社民連。 咁、 我哋贏緊得。你知點樣呢？ 無間道。 無間道。咁范志龍好奇怪㗎喎。咁自己呀企喺攞住個波啦。阿靖呢就即係佢個隊友喺20码，個對手呢對手喺10码，仆街佢交波交5码。 佢成個加維神咁㗎喎，愛華頓加維神嚟㗎喎。 你知唔知 光頭啊， 著到成套靚嘅龍門衫， 係 名牌龍門衫。 咁就成個巴夫斯㗎喇。 著到好貴呀，嗰類標碼嘅限量版。 係。 嗰類限量版出嚟踢黐線。但係當然啦，逢係踢波嗰啲著到咁靚嗰啲呢通常都流喎、 啊。我都好慘㗎，我特登走去買一對 Adidas Predator 㗎、你都成毫幾支啊，你都諗住嗰日出嚟曬一曬㗎嘛，仆街。 咁你嗰對應該好過馬爾龍嗰對。 係 啊真係。 即係係少好少到呢都係自己人喺20碼嘛，對手喺10碼嘛，交波交5碼嘛。咁啊淨係話你喂大佬你冇交埋啲醫院波啊，我呢啲係咪醫院波啫，呢啲係墳場波啦、就接都冇得接嘅。 咁啊操多幾課囉。 操多幾課啦。 即係我諗大家如果即係有心唔怕遲嘅、即係咪慢慢操返。 喺個網頁度呢咪有啲網友話挑戰我哋嘅、唔好啦，唔好住啦。 唔好出走啊你。 唔好住啦。係 啊，特俾多幾堂我哋。 等阿范二龍去咗你哋嗰對波。 唔係總括嚟講應該我哋係屬於有潛力嘅。 我哋有潛力。 不過呢就要即係要操返啲。 操返啲先。 因為大家都已經幾十歲 了。賽果6比1。最近上次足球頻道呢近文字就仲要開大喎、我讓半球嘅、我就讓半球啦，或者係點知讓半球我讓個5球，真係黐線。好啦唔好講足球啦。我有因為呢自然呢個足球完咗之後呢，我就同阿靜佢哋呢入返大陸，咁當然啦阿靜係乖 龟仔嚟噶嘛？ 嗰日即刻翻去大陆啊？ 系啊！ 哎呀， 梗系揼骨啦，大佬，散晒啦， 埋我啊，真系！ 啲人散，你都唔系，你唔系香港，你新加坡， 唔系即系抌春啊，真系 抌春啊， 系啊， 吓，跟住揼骨啦，咁啊， 又讲嗰间你， 唔系啦，即系骨嚟嘅，正骨嚟嘅，我哋去咗一间 吓， 嗱阿静咧，阿静条友咧几尖尖嘅吓，咁啊话阿牛得唔得啊？我话你搵大我嘅，搵间好嘢俾啦，我打一个华通，阿静都冇责任嘅，咁样 OK 啦，咁啊唔好讲呢样嘢先，跟住我就知。都踢完波呢个足球运动之后呢我仲有一场运动。 啊、 就係呢个士碌架大赛。 哦咪嗰晚 嗰晚啦、 啊。哦乜嘢、啊、做晒 嚟㗎。我同阿靖同埋阿哥顿再咗北上啦整咗个麻辣火锅先啦。即係讲下麻辣火锅我就喺网上面介绍咗啦。叫华龙。咁 OK 啦都真係好鬼辣嘅。咁、啊、跟住食完嘢之后未揼骨，冇咁多揼骨呀，咁啊打翻场波先啦。开头个个话自己系亨特利啊，系冇人话自己系傅家俊嘅， 冇人话自己系丁正辉啊， 话自己丁正辉嘅啫。 系 咁啊，我开头我同阿哥伦打先，咁当然啦，又系小弟赢先啦，咁啊，净系话，切，你都唔系波嚟嘅，切，咁啲叽里呱啦，你阿嫂啦，跟住赢咗之后，阿静落场，咪又系输。阿静系咪赢过？话真 咧，系咯，哦，唔系你，即系你想话俾人听，你自己好劲嘅。 OK 啦，赢阿靖两板，咁啊赢阿哥顿就两板，输一板，咁啊净输俾阿哥顿两板啊，靖咪赢过。 咁啊真系要搵住同我打下啦。 啊，真系我谂啊，原来好似我哋嗰啲人都中意打波噶，咁下次咧除咗足球比赛咧，都可以搞下啲士碌架大赛啊，保龄球赛啊，麻雀王大赛啊，即系全部移师深圳玩啦、啊。因为我见到嗰间波楼咧，哦几好 OK 啊。啲涌又 OK 啦，灯光啊，咁价钱又唔系贵，55蚊个钟夜晚， 嗯， 咁啊打嗰啲比赛台咁 OK 噶啦，咁、下次如果有机会，如果网友中意咧，就试下喺网上面留言啦，睇下下次可唔可以举办下一啲除咗淫贱活动之外，啲正常活动啦， 系， 好简单，每人报名费唔知几多钱，跟住攞出咪大立咯，系咪当然扣翻少少小弟嘅制作费啦，咁样大立咯，或者我整个奖杯啊，啊战南联士碌架大赛奖杯咁样，等你屋企威威啊，系咪先？ 好啊，又搞搞佢啦， 搞搞佢呢啲嗱，如果网友想玩乜嘢，喺讨论区嗰度讲，啊讲完之后咧，如果 OK 人多就搞，即系好简单啫，麻雀王大赛我谂有廿个人就得噶啦，士碌架大赛我谂有八个人得噶啦，咁保龄球大赛可能六个人先得噶啦，咁样乜都玩下啦，我最紧联谊啊，识班兄弟一齐玩，咁有多几只脚，咁啊大家 happy 啦。 系我就最期待就快啲有第二次嘅操练啊，足球，系我真系好想踢啊。 即系咧，我会咁样建议咧，如果我再租七人场咧，我哋要即系我又系战南联对战南联咧，战南联 A。对住能源 B 队咧，我谂就真系有够廿个人先好踢咯。 嗯 啊，咁啊，阿正几好波噶，阿正咧， 我谂系有佢，净系佢踢开嘛。 唔系，咁仲几个网友好波，咁有个矮地嘅，嗰个又好快嘅。阿 Peter 好似叫做又系好好，一个四眼仔，我睇佢你几肥嘅，点踢啊？我又踢到嘅， 系 咁当然啦，除咗呢几个之外，跟住到我啦，话声阿靖好嘢啊！你知佢扭亲只脚噶嘛，夹下夹下。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 啊啊啊、 打七成都唔知有冇。 我绝对唔怀疑佢，因为佢有踢开嘛。 但佢扭亲噶嘛，系咪先？哇！呢啲真系即系有。 喂，有踢开又扭亲都好过我哋几年都冇踢过啲啦。 咁即 系啊！ 仲有一球我真系要讲噶啦，阿 Long 咧，我哋咁总教练、总监定系乜鬼我唔知啊， 搞手啦， 搞手啊，搞手啦。咁我有一球单刀嘅。我又單刀嘅，我又一定射一定入緊㗎喇。咁我見到阿 Long 喺我後面喎，即係佢喺後面跑緊，咦搞啲大佬背嚟㗎嘛，梗係俾個波佢射啦，哭街就踩波佢射。哎呀早知俾我梅多梅開二度啦，話真係聽。啊真係講足球真係好啦，留返你節目講。 好啦，密切期待啦，下次。 呢輪有咩嘢玩啊？ 我留返俾你講先啦，你都知我呢個禮拜就爭啲連香港都返唔到嚟啦，我就。 咁等你啲走仲唔到添嘛。 好頻撲啊，咁嗰啲嘢就留返喺北上嗰度先講啦。係啊，留返你講下再有報告。 星期六就有屎碌架。又踢波又食麻辣火锅咁又去揼正骨啦，咁星期日咧咁就有朋友舐嘢嘅，咁嗰啲舐嘢咧就系临年尾啦， 咁咧个老婆就唔系个女朋友就大肚咁样，咪濑嘢啦， 唔系啊， 濑咗嘢啦， 大陆女朋友， 大陆女朋友濑嘢，系咁啊，佢系准备啲仲有几日之后咧，阿恭喜佢先，阿钟啊，恭喜你濑嘢啊，呢个啊， 唔系咁佢自己开心唔开心先？ 都开心嘅， 结咗婚嘅系嘛？ 未啊， 未结婚， 未就一班伴郎啊，同埋啲兄弟啊，咁都去食饭先啦。 哦，咁冇乜大问题啊！我以为你话佢结咗婚嘅嗰啲咧， 都系濑嘢咯。 再有个女朋友， 总之你结婚就濑嘢啦。结啲我成日都话你濑嘢噶。 哦，我哋已经濑咗好耐啦。 系啦，濑咁多年啦，咁啊啲兄弟濑嘢冇办法啦。咁啊，佢系叫我去佢酒席里面做司仪嘅，咁啱晒啦。你知我咁多嘢讲啊，做司仪 ，OK， 唔讲呢样嘢。 系 咁啊。佢系请班兄弟咧，就去食下饭啊，唱下歌啊咁样。咦？咁啊，好奇怪喎！佢带咗我哋咧去一间叫龙 X 卡拉 OK， 或者 X 龙 X 场卡拉 OK 啦。 知道， 即系阴街食馆隔篱啦咁样啊。咁啊，同埋佢老婆，即系未来阿嫂。 嗯。 咁啊，我哋一行七人啦，就唔计女人啦吓。咁啊。去咗间卡拉 OK 度，咁啊，我哋而家个个坐女啦。 系啊，系啊， 喂，念喎， 得喎， 得喎，即系成日谂住年近岁晚啦，啲女就走啊。 唔系，今年真系有个特色，咳一咳你先，即系咧，今年系我谂新年走唔到啊， 走唔到。 即系如果大家要玩咧，我谂不大影响，特别系湖南妹。 啊 即係好多湖南妹走唔到，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湖南係重災區啊，係落雪嗰度嗰個問題，咁所以就即係我已經問過好多女都唔走。 我坐咗幾多湖南妹嚟喎？ 係啊，真係好多湖南妹走唔到㗎，如果唔係講笑㗎。 但呢次咧，我覺得好似俾人揾笨咯。 嚇， 當然啦，我以前去咗龍 X 咧，就六嚿水過夜㗎嘛。 嗯， 咁呢次收我七嚿。 嗯， 咁而家系咪唔知系咪加价定系点啦？ 点样落嚿水过夜啊？可唔可以解释下？ 即系佢咧，都系一啲258啊，147 系咯，系咯，系咯， 246场嚟咁样。我咧以前去咧就系85蚊坐台，就300蚊一 Q， 就六嚿水过夜。 哦，六嚿水过，即系236咁样啦。 系1.536咁样嘅。 哦 ，OK，OK，OK， 以前咁样嘅。咁呢次呢，我永遠都唔會諗住係一 Q 㗎嘛，咁坐台我哋都唔會坐㗎嘛，我照坐咁坐親嗰件我搞嗰件㗎啦嘛，咁收即係同我講話700蚊我照俾啦，當然啦，唔同佢講一百蚊價， 豬肉都加價啦，大佬， 因為基本上我俾貼士都俾我都未俾人搞㗎嘛， 咁人哋加價都俾人加，通脹啊，大佬。 我想問下啲網友係咪而家龍 X 咧係咪已經加咗價咧？即係以前唔夠㗎嘛，即係我驚俾人揾笨啫。 喺深圳啊，百物騰貴，你都大佬低人火蠟全部都加，咁俾人哋加翻嚿水都唔係過分。 唔係㗎，香港性工作者邊有加過 啊？喂，而家你講香港性工作者梗係啦，點敢加？边有生意啊？大陆唔同啊嘛。 香港性工作者你去砵兰街吓，350蚊 Q， 十年前就系350蚊 Q， 而家350蚊 Q， 你知咩？ 咁你而家 你知咩个几捻抵屌？ 咁你而家喺大陆买猪肉啊，同早几个月都唔同价钱啦、啊，大佬。 你喺香港买香港猪咪仲贵，系咪先？ 咁我觉得加翻一嚿都冇。 十年同即系香港十年未加过价。 唔系唔好话人哋呃，你问清楚系咪真系收而家公价收700嘅，咁啊俾人哋加百蚊。 系咯，所以我咪想问下啲网友系咪加价咯？ 系， 因为我有时去开啲场咧，即系嗱，谂唔好话去场啦，向西 吓。 边个加个价？边个加个价啫？我去食快餐就边个加个价啫？ 系 咪先？咁呢十年深圳都冇加个价嘅， 吓 吓系咪龙 X 或者 X 场啊？而家一个俱乐部啊，赢咗嘛，抄我 系 吓，咁啊系咪即系加咗嚿水？即系我俾条女搵笨咯。咁当然搵笨唔紧要，我系咪都系俾七嚿噶啦？因为起码俾多一嚿水贴士噶嘛。呢次变咗冇俾啫。但如果下次如果真系佢系贵咗变咗七嚿嘅话咧，咁下次我要俾八嚿噶啦嘛，我俾多嚿水贴士噶啦嘛。 都多，仲系好多女， 好多女 系， 而且啲女好得， 好得 啊，系我个。结婚嗰个兄弟咧，嗰条女唔得嘅啫。 唔系，同埋你有冇发觉咧？真系挨年近尾咧，即系坐台啲女咧， 抢姜 好落力，好抢姜。 好抢姜啊！ 系啊，因为嗱，我咧就星期一啦，我星期一就翻去呢个东莞啦。咁我就又啱啱有朋友嚟，咁所以咧又去咗 basic 去我去开嗰间啦。咁啊，嗰晚都唔得闲嘅，即系咧我就帮一条女订房。 咁啊， 订咩房？ 即系订房啊！咁、哦、我帮一条女订房啦、啊。跟、住然之后咧，我嗰晚咧就，因为你知我喺乜乜魅力好，就即系去开咧，咁就好多条女啦。咁嗰晚咧就，咁咧就我除咗同我订房嗰条女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又系我都成日坐嘅，咁、咪又走埋坐啦。咁但系咁咧，我就本来都谂住，唉、哎，嗰、晚因为我其实都好耐都冇带佢出街，嗰晚又有啲 mood 啦，咁我谂住带是第一个，但系最后我冇带到呢两个，我咧。唔系，跟住又嚟咗第三个，咁咧嗰个就哇，真系抢姜抢到晕嘅，咁啊到最后咧，其实我就哇好，嗰晚就好烦啊，咁我就临到走嗰阵时咧，我就静静鸡，我就话咗我住嗰个地方就俾第三条嗰条女，跟住然之后我就另外咧，我就喺度扮晒，我就同另外我坐开嗰两条女就，唉今晚饮到好醉啊，唉都系下次先啦咁样，咁跟住咧就第三条女嗰条女咧就走咗去，就自己走嚟我斗嗰度咯，吓咁啊即系我发觉就好抢姜啊，系啊一到年尾啊，真系 我点抢法咧，就系、是、即系可能一望一望咁啊，有一排，即系点解话多女咧？ 吓。 其实第一轮已经揀到了。第一轮我已经揀到了。即是说第一轮去了比了唔知六个定七个比我有揀我第一轮已经揀到了。咁亦都有啲兄弟啦即係到时候到邓川石嗰班兄弟呢都揀到了。咁剩返两三个阉尖嘅啫。咁咁屌佢啦或者一走咗屌你嗰几件得啦咁样。咁招鸡呢可以咁讲嗰嚟我哋系七男一女嘛连埋阿未来阿嫂吓。咁梗系得六条仔可以坐到嘅啫，基本上啊，咁我七郎哥唔使出唔使 住， 我谂大镬啦，都话濑嘢啦，系咪先？嗱，濑嘢就濑咗呢样嘢啦，明唔明？明噶啦，系咪先？咁其实第一轮嚟嗰阵唔知六个七个女，其实六呢七个呢六条女可以全部坐低，我觉得可以全部坐低嘅。 咁犀利，好少 喎。当然啦，七件女嚟讲，有一件系应该。应该唔得嘅， 但系你通常就会又睇多 round 先噶啦，冇两份神睇多 round。 第一轮已经明拎白林，已经我哋已经坐咗三件女啦，我哋已经坐咗三件女，跟住第二轮都得噶。 嗯， 哇，咁你谂下，第二轮都啊，个妈咪唔知系黐咗线定系手痕咁，压成差唔多成十个，冇十个都八个啊，俾我哋望。咁啊，最后嗰三件奄尖声闷嘅兄弟咧，都拣晒，系喺两轮之后就搞掂晒 ，OK 啦。咁我比较鍾意讲对女士讲广东话㗎嘛。其实我要求我坐低话我要讲边个识讲广东话有条女呢就举手。 係。 举手就咪就嚟啦一个嗰扎女都得㗎啦边个冇所谓啦。一坐低咁首先係俾佢扇咗先俾佢困咗镬先。头两句识讲。咁尾嗰头呢已经系我用普通话对答㗎啦。 係㗎我都唔知道你呢啲咩习惯嚟㗎虽然以前听过你讲过即係你一定要人哋识讲广东话㗎嘛。 识讲即係起码 即係奇怪你真 係。即係好溝通啲㗎嘛。好溝通。 唔系用普通话有咩问题有冇问题。 普通话唔系好好㗎嘛。 咁、你咪练下囉有个机会俾你我都话。 我都好叻㗎啦平时我普通话唔叻譬如人问路啊或者同啲sales 妹有時講普通話㗎嘛我答佢唔到㗎。第一有女呢要講呢嘩好流利㗎喇。 我覺得幾好㗎即係叫雞學普通話嘛梗係咁㗎啦。 咁我玩一輪啦。咁好快呢就已經呢請我食波餅㗎 喇。 咁喺我個大髀度掃啊掃啊掃啊掃啊好似驚死我唔喺呢個廁所執劑咁樣。 但 最後都冇喺廁所執劑㗎。OK, 咁搞囉。咁有啲兄弟呢就已經俾條女除曬除淨就 under 啦咁樣嘩我都唔知道點你諗下嗰個環境阿嫂喺度㗎嘛你做乜鬼嘢呀 我嗰啲都唔使理㗎啦冇乜所謂尤其是佢哋係內地人即係呢啲都慣佢落得去都應該知㗎啦 即係我幾守禮貌㗎啦即係嗰條女就要喺我大髀辣掃下掃下佢都唔可以除我件衫 我就話 俾你見到阿嫂我唔好意思㗎嘛 即係 intercut 我嗰日去魅力又係囉我就話搶姜就係呢我嗰條女人我就爭啲俾人強到呢即係全身俾人除曬咁就係即係好搶姜啊跟住就係咁喺度炒我成晚喺度炒我咁我就即係唔帶你返去都對唔住自己啦係啦。 真係肯你肯你 即係平時就唔係話即係冇咁犀利㗎我就覺得唔知咪挨年近尾㗎就勁好多即係大家都落力好多囉。 即係講真我哋嗰日六條女呢六條女都好非常之搶姜喎。咁簡直即係呢個淫亂 party。 係。 但有啲朋友已經隨性地恩打，當然啦，即係鑑於未來阿叔喺度咧，我哋唔敢隨埋條仔，隨埋仔仔，隨埋老弟嘅啫。 係 嚇，咁有幾個咧就已經可，即係其實都飲唔少酒噶啦，飲唔少酒噶啦。咁啊，係咪又入咗廁所搞咗咧？我都唔知噶啦，真係。咁啊，其實嗰度消費都唔算係貴嘅，因為我當然啦嚇，唔使我俾錢啦。 嗯。 啊，咁啊，咁我計過條數咧，都係2500落樓嘅。 O K 咯，咁就饮咗几多打啤酒先？ 系签有签有嗌啦，咁样系另外一个邓川石成日去开嘅咁样。啊，佢呢个邓川石系佢带我去龙 X 嘅，咁佢带我去龙 X 佢熟啦，咁啊签完就签俾走啦。咁样2400，如果平均一阿嫂唔系好饮得噶嘛，未来阿嫂吓，咁啊我哋系平均我计过系每人四嚿水消费嘅，咁嗰个都仲嗌多个 DJ。不过那个 DJ 就，我就唔知佢点凭乜做喺，同埋凭乜鬼嘢做 DJ， 跟住系咪同我个新郎哥喺度饮，有乜 成单 ？DJ 啊，通常系参差啲嘅，即系有时都可能撞到啲好猪扒嘅。 哇，嗰件就唔知咩扒嚟嘅， 系啦， 即系可能咧，好似春运运唔到你，死咗添啦，话即系扒都冻死咗猪，嗰啲咪扒嚟。 系 咁啊，成次呢一次咧就都几满意嘅，咁样女又得啦，咁啊当然啦，饮咗好多酒咁样，俾咗七嚿水，啊住个酒店都好，咁咧呢次咧就去翻我自己以前成日去啊喺边度咧？嗰间酒店咧就喺龙 X 左手边， 吓 入条横街有间宾馆仔嘅。啊嗰度住以前嗰度比较凹凸啲咁你噏地址我就冇抄最衰今日可以俾啲網友。咁如果你去開嗰度呢你搵到㗎啦你面背住龍 X 左手邊南左係左手邊有一條巷仔入去好近嘅啫就有一間賓館仔咁賓館仔就收你100多蚊萬。咁啊乜嘢都有㗎啦又係好似有個嗰啲咩震彈啊咁咁咁乜嘢都齊㗎啦咁你喺嗰度玩呢咁消費嚟講唔貴囉咁真如果你譬如係七嚿咁啊俾多四嚿水呢個卡拉 OK 一差嘢到啦 係一差嘢咁幫租埋酒店1300唔使 係 囉咁樣呢一樣係幾值得推薦去玩嘅尤其是呢女特啊 即係可以繼續在案啦呢個。 繼續在案啦咁下次呢陰街我都唔會點去住㗎啦咁樣我一定去隔離嗰度玩下先或者有網友一齊啦我有個媽咪個名㗎但電話我冇因為冇攞卡片咁下次可以去咁樣我又試下咁亂群結黨你知啦冇咗阿嫂喺度呢冇咗未來阿嫂呢我哋玩得癲啲㗎我真係夾硬除㗎話聲你呢唔係講少㗎真係。咁樣呢次差唔多啦咁轉頭返嚟再傾下啲時興的話題 時興話題加懷舊篇啊 是的 OK 好